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天上悠悠，北大荒。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、点太阳，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点太阳。走一趟。